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文档数据库的缔造者 MongoDB 夏。鉴于吞证公司改名叫 MongoDB 了，这篇文章里我们统一称为 MongoDB 公司。上回说到 MongoDB 公司的发展策略是尽善尽美的提供良好的使用体验，而对于产品功能本身则是哪怕不成熟也先推出来再说。这种策略的好处是让这个数据库很快的流行开来，坏处是用户用久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苦不堪言。用户甚至跳出来公开说不要再用 MongoDB。 MongoDB 作为一个不成熟的产品，在2016年的时候终于爆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MongoDB 的安全门事件。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计算机产品，如果出现了安全相关的事件，对产品的影响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个事件是安全界大牛维克托·戈弗斯在2016年底发现的，并于2017年初开始广为人知。做这个事情的黑客组织啊，把 MongoDB 的数据给删除了，然后留下了一个叫做 Morning 的数据库，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说给我们送 0.2 比特币到某个收费的地址，然后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们你的 IP 地址，这样你就能够把丢失的数据拿回来。大概呢是这个事情被到处报道，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黑客组织又怕暴露在聚光灯下，在两天紧锣密鼓地攻击了大概8500个不同的 MongoDB 以后，这个黑客组织收手了。然而架不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黑客后浪推前浪，前浪虽然死在了沙滩上，后浪仍接踵而来。 N3D 马上开始继续搞事，而且收费涨到了半个比特币，一下子涨了好几倍。这之后阿猫阿狗的黑客组织鱼龙混杂地展开攻击，开始删除各种 MongoDB 的数据。事情到这个地步，问题已经扩大化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 MongoDB 在裸奔呢？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有意思，而国外早有好事者在研究。简单来说， MongoDB 从一开始啊就不是一个安全的系统。MongoDB 的早期版本一直都默认监听 0.0.0.0 这个外网地址，但如果有基本的安全常识都应该知道，默认配置要放到内网地址 127.0.0.0。 那这个问题呢，在2011年11月就有用户汇报给了 MongoDB， 有兴趣的可以查 Jira 上的 server-4216。很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个汇报的问题中， MongoDB 公司的 CTO 在2012年还回复说，如果我们修了这个 bug， 就会影响到以前的安装的行为。如此严重的 bug 在 MongoDB 中又是什么时候修复的呢？2014年。近三年的时间里啊，这个 bug 的优先级居然只有 P2 级别。一般软件公司遇到这种安全问题给的等级多半都是 P0 级别。当我亲自去查看这个 bug 的详情时，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 MongoDB 的人难道基本的安全常识都没有吗？做个对比来看，传统的数据库不管是商用的 Oracle、 SQL Server 还是开源的 PostgreSQL、 MySQL， 默认的设置都有用户名和密码，都会监听在内网上。我们不能说这就特别安全，但起码默认的设置还是合情合理的。MongoDB 倒好啊，默认的设置是在外网上裸奔。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这么长久未被解决。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全球暴露在黑客眼皮儿底下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数据近 600TB， 当然这个数字还可能更大。这件事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产品如果做得非常好用，但是该花力气的地方却没花，可能造成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大。MongoDB 这次的安全门事件也引发了一些人一直以来就有的顾虑。在印度，政府对 MongoDB 一直就持怀疑态度，其理由呢是因为 MongoDB 的投资机构里有一家叫做 Incotel 的风险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啊在创投圈里很有名，可能不被普通群众所知，但其背后的老板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CIA。一家接受了 CIA 这个美国情报机构作为老板的风险投资公司，他开发的软件到底安全性有多高啊？是不是有后门，有没有搞鬼，基本上是件说不清楚的问题。这次大规模的数据泄露裸奔事件和产品可能既有的漏洞是不是有关系，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了。可以说在我见过的数据库中，这是第一个犯下如此常识性数据安全错误的。那么一家企业会让自己的数据裸奔于互联网？ 被黑客删除了问你要比特币吗？如果你不想面临这样的境况，那就得仔细斟酌一下要不要使用 MongoDB 了。当然啊， MongoDB 的新版本里这个问题早就修复了，只是很多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对于这个接了 CIA 投资的公司始终保持了一些警惕的态度。我并没有看到中国对这家公司和这个产品的担心，但是印度已经有了这样的担心，那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还是确有必要呢？2017年下半年震撼整个 IT 圈的事情 Mogo 与 MogoDB 开始准备材料要上市了，具体上市的时间可能不是今年底就是明年初。 MogoDB 这一路走来终于走向上市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小道消息传来，有人采访了 MogoDB 的领导，领导当然是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今年9月在慕尼黑参加数据库领域的顶级会议 VLDB 时啊，我还和 MogoDB 的人聊天啊，问他们对公司即将上市是怎么看的。对方的第一反应当然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于是我说，要不我们就假设要上市吧，那么上市以后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当然改变最大的就有辛辛苦苦那么久终于要赚到钱了。在北美市场上创业公司不计其数，能够最后走到上市的却百不存一，顺利的上市无疑是对 MongoDB 这个产品的最大肯定，投资人终于有了回报，员工和创始人终于可以从此财务自由，衣食无忧了。上市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的新起点，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也是发展的里程碑。这条上市路啊，不知道 MongoDB 会怎样的走下去。市场上呢，对于 MongoDB 的热情毕竟也没有当初那么热烈了。然而呢，即使热度降低以后， MongoDB 依然是全球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数据库之一。MongoDB 容易上手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初创公司里占据特殊的地位，更何况啊，很多公司还拿它来跑更重要的非初创产品呢。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即使到今天， MongoDB 刨去易用性，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MongoDB 公司赚钱的途径也有一些，但是离盈利却还比较遥远。虽然大家都知道啊，创业公司一般都要烧钱很多年，MongoDB 一路走来并即将上市，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了。而 Tangent 发展至今，他在开发出 MongoDB 这个产品之后啊，所采取的一系列开发和商业运作措施和很多同时代同类型的公司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2017年初的这次大规模安全事件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我思考的严肃事件。关于 MongoDB 的故事讲完了啊， MongoDB 上市的消息也已被证实，但不知道你会如何看待 MongoDB 的这次安全门事件，以及 MongoDB 的投资机构里面有 CIA 做后台的 encoding。